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狄仁杰在柯兴元的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把柯夫人押进了衙门的大牢之中，断定凶手正是柯夫人的情夫。只是这个情夫难道会是其貌不扬的昆山吗？就在狄仁杰想抓昆山的时候，他自己却送上门来了。而乔太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又提醒了狄仁杰，那个跟踪银莲的人也有可能是昆山。两桩案子由此连到了一块儿，狄仁杰巧妙地把昆山带回衙门，展开了审问。掌柜的满脸是血，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疑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九集。且说衙门之中，县令滕侃站在书房外头，听见狄仁杰在里边问案，他也没有现身，站在门外听着。书房里，狄仁杰从怀里掏出了杀死银莲的那把匕首。昆山，这把匕首是在梳妆台上挂着吗？您看这狄仁杰问案呢，他不是先问你见过没见过这匕首，而是下一套，问你一个具体的细节。如果当事人知情，有时候一顺嘴儿就把实话说出来了。昆山刚才被一顿吓唬，还没缓过神来呢，就上了套了，迷迷糊糊的看着匕首，不是，这匕首是挂在床头的。得，一句话道明了，昆山正是杀害银莲的凶手。门外的滕侃浑身一哆嗦，脸色苍白。狄仁杰又给昆山喝了一口酒，昆山呢？本官已经知道你不久前杀死了一个女人，杀人偿命，这个不用我说你也清楚，不过我会尽量不让你受罪。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杀死银莲呢？这昆山神志不清楚，喃喃自语，我恨女人，我恨女人，是那个荡妇先勾引我的。从昆山断断续续的话语当中，狄仁杰得知了昆山的痛苦往事。就在昆山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回啊，他从一个房子门前经过，看见一个女的正朝他招手呢。 这昆山好奇就走进了房间，没想到等他进屋之后，那个女的却抄起手里的剪刀要扎他。这慌乱之中，昆山的眼睛被扎瞎了一只，血流满面呢。这个时候又进来几个男的，他们一块把昆山放倒，用烧红的铁块烫他，可劲儿的折磨他。昆山后来好不容易偷偷跑了，自从遭遇了这群虐待狂之后，这昆山就有了心理阴影，对女人是恨之入骨，觉得女的没一个好东西。听到这儿，狄仁杰同情地看看昆山，可是银莲在自己家里头怎么招惹昆山了呢？狄仁杰给昆山擦擦嘴角的酒，昆山呐，你来县衙干什么呢？这昆山用一种迷离的眼神看着狄仁杰，来县衙？谁不知道县令老爷有钱呢？我来就是想拿点值钱的东西。第一回我来踩点，发现这县衙后花园的房子里头很少有人走动。那天中午我爬上墙头，从后花园穿过去，从窗户就把蒙汗药吹进去了。推开门，只见一个丫鬟躺在竹榻上。我走进房间想找点银子，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女的，您知道她什么都没穿呢。我不想干那事儿，可是这全是她勾引我的。昆山的脸上显出了一种激动的神情。狄仁杰没有打断他，让他继续说。等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却听见外边有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当时是又激动又害怕呀，看见床头有把匕首，我就抽出匕首杀了那个荡妇，然后把剩下的蒙汗药全吹进房间里了。我就溜出去了，爬上墙头就翻出了县衙。我在大街上边溜了好几圈啊，看见一家茶馆就进去坐下喝茶。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杀了县令夫人，肯定逃不了这一劫呀。我就想从冷钱那儿把钱弄到手，然后就走人。这个时候我看见你们两个人，然后行了，以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。狄仁杰打断了昆山的话，昆山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罪名是偷窃杀人，不过你要是在大堂上承认了你强奸了县令夫人，我相信他们会对你动大刑的。强奸罪是要凌迟处死的，你可知道，就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。这昆山听得浑身哆嗦， 不，别，求老爷别把我剐了，别把我剐了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正是要救你。大堂之上你千万不要提起强奸之事，就说你告诉县令夫人说他姐姐有急事儿，让你带他去乡下，县令夫人就信了你了，带着钱就跟你出去了。你们来到沼泽地，你跟他要银子跟首饰，夫人不给，想要呼喊救命，你一害怕就把他杀了，然后把尸体藏在沼泽，这是夫人的首饰，明天你就拿着做物证。狄仁杰从衣袖里取出首饰递给昆山，昆山呢，你就一字不差的照着刚才我说的再说一遍，我保证他们不会打你，也不会用刑，明天一早上公堂，你就把刚才说的这套说给他们听。昆山没有反应，他的头慢慢地垂在了胸前。狄仁杰吩咐衙役把昆山压下去，门一开，县令滕侃正面无血色地站在门外。等昆山压了下去，滕侃慢慢地走进了书房，他神情复杂地看着狄仁杰，欲言又止，几次话到嘴边了又咽下去了。狄仁杰没有搭话茬，坐在椅子上慢慢地喝着茶。滕侃终于憋不住了，他几步走到狄仁杰面前，狄大人， 这两桩案子我要谢谢你，更要谢谢您为我着想，没让昆山把那件事儿张扬出去。狄仁杰冷冷地看了一眼滕侃，好了，滕县令，我也是为了昆山少受点罪。现在你把潘师爷叫来，让他带着20个衙役跟随我的亲信乔泰去凤凰酒店，把一个叫排军的和一个秀才给抓来。狄仁杰办事周到，既然杀人凶手已经找到，昆山给县令戴绿帽子的丑事儿能遮掩过去也就遮掩过去吧。滕县令对狄仁杰是感恩戴德。当天晚上，乔泰就带着衙役把排军和秀才抓进了县衙。滕侃邀请狄仁杰第二天共同审案，狄仁杰欣然答应，就等着第二天升堂问案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四周寂静无声，狄仁杰坐在椅子上独自喝着茶。他从衣袖里拿出了昆山吹蒙汗药的竹管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种可能了，那个侍女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呼呼大睡，连花瓶碎了他都没听见，还有滕夫人安详的脸，这些事实早就应该注意到。那个滕县令根本就没有家族遗传病，他是被昆山吹的蒙汗药给弄晕了的。实际上那天当滕侃走进房间的时候，他的夫人已经死了。狄仁杰想着想着，远处传来一阵梆子声，已经是四更天了，一会儿天就该亮了。狄仁杰索性不睡了，他站起身来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致的书册，打开一看，是滕侃的诗集，里面每一页都是印刷精美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把书放回了原位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吃过早饭就该升堂了。滕侃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了狄仁杰处理，自己几乎成了摆设。狄仁杰换上官服，头戴乌纱帽，大堂上一阵击鼓，三通锣声，衙役们分成两排列立两旁，狄仁杰和滕县令二人转屏风入座，共同审理这两起案件。滕侃审昆山，狄仁杰审柯夫人。公堂外头站满了围观的老百姓，县令夫人被杀，丝绸铺柯掌柜的被人埋在自己家里，柯夫人被捕，这些消息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大家伙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滕侃一拍惊堂木，啪，示意大伙安静，带上昆山审问。昆山一副半死不活的样，他照着狄仁杰昨天晚上教的磕磕巴巴地说了一遍，然后签字画押认了罪行。滕县令当场宣判昆山偷盗杀人，按照律法应当斩首示众，待本案呈报朝廷复审，先把昆山押回大牢监管。堂下的老百姓一阵喧哗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滕县令又拍了一下惊堂木，肃静，肃静。下面柯兴元之死的案子交由狄大人审理，传柯夫人上堂。老百姓惊奇地看着堂上换老爷了，这案子有意思嘿。令签一下，柯夫人被带到大堂之上，只见她浑身披麻，不施粉黛，头发在脑后松松垮垮的挽了一个卷儿，插了一根玉簪子，脸上一副高傲矜持的贵妇人的神态。狄仁杰扫了一眼堂下，慢慢开口了：“柯夫人，昨天夜里你的丈夫的尸体在他房间的地板下找出来了，你当时在场，关于这一点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”柯夫人摇了摇头。那好，本堂再问你，十五那天你陪着柯兴元离开酒席，你们回到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从实招来。 柯夫人跪在底下，她抬起头来，一双眼睛眼泪汪汪的。大老爷明鉴呐，我只是一个柔弱无知的女子，那天晚上出了这样的大事儿，我哪有胆子来报官呢？延误了官府断案，草民知罪，老爷，且容我慢慢道来。这柯夫人稍微停了停，抬头望了一眼高高在上的狄仁杰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哆嗦。那天晚上就像个噩梦似的，我记得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啊，刚走到桌子旁边，突然发现房间里有人，我回头一看，一个人就蹦出来了，我刚要呼救，那个人举起一把尖刀，我吓得不敢出声了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柯夫人，这个跳出来的人什么打扮你可认识啊？柯夫人显然一惊，啊，回老爷，我不认识他，他脸上蒙着一条布，个子挺高的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没看清楚。 没看清楚？柯夫人，你确信那天的人不是你的情夫吗？ 此言一出，堂下老百姓一片哗然呐！啊，这柯夫人竟然跟别人私通了，真看不出来呀！她对掌柜的多好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哦。 柯夫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 老爷，您凭什么说我有奸情？ 狄仁杰哼了一下，你暂且跪在一边，带秀才上堂。衙役们押着秀才走上堂来，秀才看见堂上坐着的老爷竟然是强盗窝里那大胡子，顿时脸色一下变了，他用眼角扫了一眼柯夫人，慢慢跪了下来。狄仁杰义正言辞，秀才，亏你还得了个秀才的功名，你犯下了弥天大罪，还不快招，那个女人已经全都招供了。 老爷，学生并不认识这个女人，也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。 狄仁杰转脸问柯夫人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个人是不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？ 柯夫人看了看秀才，他们四目相对又闪开了。 柯夫人强压着紧张，回老爷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 狄仁杰没想到这个秀才跟柯夫人心理素质还挺好，两个人合伙杀了柯星元，当堂质问，俩人谁都不承认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狄仁杰心里十分恼火，眼下只能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了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看来本官是错判好人了。秀才，你回去吧，我知道你喜欢燕香，她还等着你呢。 柯夫人呐，而你跟一个奸夫合谋杀了柯星元，本官断你…… 还没等狄仁杰说完呢，这柯夫人就颤抖着站起身来了，她一下就扑到秀才身上，拳打脚踢呀， 你外边竟然有了女人，我为你杀了自己的丈夫，你还养着别的女人，大人，我招认，是他，是他杀了柯星元。 柯夫人像疯狗一般，这衙役赶紧把柯夫人拉开了。秀才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完了，全完了。秀才气急败坏呀，你这个荡妇，我杀了柯星元都是你教的，你背叛了自己的丈夫，又贪图他的银子，就教唆我杀了他，我太蠢了，放着这么多年轻的女孩不喜欢，偏偏和你这么一个老女人在一起，哎呀，我真是啊，枉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。 两个人情绪激动，案子已经清楚了，狄仁杰让衙役把他们带下去，改天再签字画押。堂下看案子的人群发出了一阵阵的喧哗，紧接着冷钱也被带到堂上，他对自己私自改账欺骗柯星元200两金子的罪行供认不讳。犯人都审完了，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宣布退堂。 狄仁杰回到书房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乔泰这个时候进来了，他挠挠头，冲狄仁杰笑了笑：“老爷，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您怎么知道这柯夫人的情人是秀才呢？”狄仁杰微微一笑：“你说秀才呀，有三个事实证明他就是奸夫。首先，从你的艳遇上看，柯夫人对丈夫的死并不在意，这就说明她可能有个情夫。第二，那天柯夫人不是说她在等人吗？她等的就是秀才。那天我揪着秀才一块去了沼泽，所以她没能够如期赴约。第三，昆山说那账本是从燕香那儿拿的，燕香很喜欢秀才，当时她用那种求饶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就知道这账本肯定是秀才让他保存的。”乔泰恍然大悟的点点头，案子已经水落石出。狄仁杰知道排军是个好人，把他放出大牢，介绍给军队做了一个校尉，排军自然是感激万分。第二天，狄仁杰来跟滕侃辞行，滕侃给狄仁杰倒茶，狄仁杰忽然发现那扇屏风不见了。滕侃苦笑了一声：“嗨，我不想看见这扇屏风了。狄大人，您知道它会引起我太多的痛苦的回忆呀。”狄仁杰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滕县令啊，这种谎话您就不用再说一遍了。”滕侃吃了一惊，呆呆地看着狄仁杰，而狄仁杰则是毫无表情：“滕大人，您编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屏风故事，只可惜您瞒不过我的眼睛。这个世界上您最爱的只有您自己，你是一个狂大自欺又极端自私的小人，那个跟踪你夫人去秘密妓院的就是你自己吧。”滕侃的脸色很难看，他万万没想到狄仁杰竟然连这个都看出来了。那段时间滕侃扭伤了脚踝，这正是个很好的伪装，要不是乔泰偶然的一句话，狄仁杰根本就想不到这上面来。狄仁杰摇摇头：“女人的贞操固然重要，你跟着那对奸夫淫妇也没什么错，可是你却没有告发他们，再次跟踪，这就暴露了你变态的心理。为了你的声誉，你编造出了一个屏风的故事，企图杀了你的夫人，可是还没等你动手，昆山就先杀了他。你当时昏迷不醒，以为自己真的神经错乱了。滕县令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你的诗集当中有很多是摘抄你夫人的诗句，你这么做难道一点就不感到羞愧吗？”狄仁杰一番话让滕侃觉得就像被当众扒光了衣服，颜面无存。狄仁杰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滕县令啊，您虽然没有亲手杀了你的夫人，可是你这辈子恐怕都得活在他的阴影下吧。您放心，这些事儿我会守口如瓶的，你心里的折磨就已经是惩罚了。”窗外下起了淅沥的小雨，狄仁杰走进雨中，滕侃望着狄仁杰的背影，痛苦地跪在了地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